国药疫苗人士应该向60岁及以上人士提供第三针。不过小组强调，不建议向大部分人口注射加强剂。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9，日元113.48，瑞士法郎0.929，加元1.248，人民币6.45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8,429点，系跌6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1.97美元，卖出1752.66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早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620公里，即是北纬18.8度、东经118.8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在圆规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华南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朝和下周初时维持。随着圆规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和增强，它的外围雨带会在今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本地风势亦都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在下午较后时间考虑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圆规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到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华南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1、65和5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7、81和78公里。预测本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达到烈风，渐转多云，今晚风势增强，有狂风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间中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4%，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豪景花园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豪景花园。西贡的大网仔路近住万宜山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一带咧只系车多少少啫。咁而较早前渡船街咧去翻尖沙咀方向，上翻渡船街天桥嗰段嘅支路啦，近住骏发花园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咁一带咧仍然系比较挤塞。咁另外由于受强风影响啦，青屿干线丁九桥、昂船洲大桥嘅车速限制咧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咁而昂船洲大桥嘅中线咧都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都是挤塞。咁去沙田方向啦，龙尾就太子道西，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沙福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呢，而家就回复返正常。咁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我是香港恒生大学校长何顺文，我会一年十三个星期每集请来一位朋友，他们是来自不同的界别，透过这个节目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年少时候的经历，怎样去了解自己的志趣，以及当面对逆境的时候他怎样去处理。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钟美玲。 你有什么艰难的时候，其实是要很坚强，还有都要很镇定去处理。 与 CEO 对话2021，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十点到十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0月12日，圆规逼近，天文台下午较后时间考虑发出八号信号。 公安拘捕两名内地男子，涉撞水警小艇至女警殉职。 教育局要求中小学明年起需在每个上课日升挂国旗。 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立即行动，避免阿富汗经济崩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十分来到星期二的朝早，在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在这里，欢迎大家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收听收看。继续因应施政报告，都会请来不同的局长上到来讲解他们的有关施政报告他们的范畴。今天就会讲到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相关的。不过在讲这个题目之前，跟大家讲下有关于靶场的消息。今天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都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各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外面的天气都要留意住啦。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4%，仲有三号强风信号系生效紧，大家留意住出面的情况啦。讲到财经事务方面，见到施政报告入边都提到，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啦，就将会同积金局咧系研究一啲措施，便利强积金投资内地发行嘅政府以及系政策性嘅银行债券啦，令到强积金投资更加多元化啦。另外都提到啦，话会评估将香港咧发展成为区域碳交易中心嘅可行性啦，同埋推广有关于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资助计划，咁啊鼓励一啲机构喺香港咧系发行更加多嘅绿色债券同埋贷款嘅。仲有大家呢段时间都关注到啦，有关于施政报告都讲到有关于一啲土地开发啊、北部发展区等等嘅情况。暂时都话未知北部发展区咧真系实际要使几多钱嘅，不过都知道同时又有明嘅大屿啦，一啲嘅其他嘅填海项目啦，大家都关注到啦，成个库房承担嘅问题。今日都可以咧问到喺直播室嘅呢位嘉宾咧，有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早晨。 早晨，罗明。 早晨，局长。头先讲到北部发展区啦，北部都会区啦，咁其实呢一个都会区都涉及个范围非常之大，亦都涉及咧到话可以有额外有600公顷嘅住宅啊、产业用地啊咁，亦都知道成个发展嗰个时间都非常之长，可能要涉及成20年咁样啦，好多收地嘅情况可能要做嘅。大家都问到啦，点样去做呢一啲嘅工程，要筹集到成个资金、个来源方面，你哋自己而家预系点咧？见到有提过话系咪发债可以解决嘅咁？而家你自己嘅谂法系点嘅呢个？ 正如你所讲咧，呢件事系对香港嚟讲长远发展好重要的一件事吓。咁、先讲翻一点就系、呢一个固然系需要资金嘅投入，咁但系呢一个唔系一个斋嘅支出嚟嘅，系一个投资嚟嘅。因為作為我哋一個社會也好，或者一個機構也好，如果大家留意一個資產負債表，有現金，有其他的不動產或者資產，其實都是資產的部分，所以這個是一個投資，這是第一。第二呢，其實你看回我們過去你說做地也好，或者我們做這些大型項目也好，其實都是有很多方式或者很多的不同的途徑可以做那個融資或者集資的安排。 即係係咪話全部係要通過政府方面嘅資金咧？係咪用點樣調動社會方面嘅資本咧？其實呢啲對我哋嚟講係完全陌生嘅嚇，即係大家可以見到，例如過去我哋沙田嘅新市鎮發展啦，或者好多方面啊，其實都係有唔同嘅一個方式，一個組合咧，可以咁講嚇。所以之前我喺立法會答過好幾位立法會議員嘅提問，即係我個比喻就係一個雞尾酒療法。基本上是多管齊下都可以做到，這是第二。咁第三呢，其實發債，其實你見到發債呢一方面呢，我哋過去都做過嘅，亦都係成效都好好。即係舉個例子呢，頭先一開始你講嗰個可持續，其實最近我哋目前為止，我亦都政府發咗35亿美元嘅綠色債券。咁其實其中一部分呢係好長年期嘅，30年。咁喺亞洲嚟講，係喺從政府美金嘅債券嚟講咧，我哋已經係全亞洲最長嘅債券。咁同埋咧，呢一類債券其實係7倍超額認購啊，所以你見到其實係國際投資者啊，或者係唔同類型投資者對我哋政府發嘅債券咧，其實高度認可啊。咁亦都我哋喺發債嘅時候咧，其實成效都好好啊。咁所以我覺得呢幾方面咧係綜合嚟睇咧，頭先對你講話嗰個問題咧，我唔擔心嘅。 就唔擔心個負擔嘅問題啦，喺一個庫房嚟講。但我想知道，譬如你哋諗法債嘅話，嗰個嘅方向係諗係點咧？個規模係點樣嘅咧？或者個對象係咪啲普羅市民啊？定係主要都係一啲嘅機構嘅投資者啊？定係點咧？ 其實我覺得係方方面面都可以諗嘅，即係例如話我哋最近綠色債券之前一開始推，我哋都係機構為主啦。一嗰陣時市場見到都係機構嚟主導嘅，但慢慢你見到好多啲零售市場啊，即係我哋成日所講嘅 retail 嘅市場咧，其實對綠色債券都好有興趣啊。所以我哋今年我哋嚟緊咧都係諗緊咧，除咗平時發嘅呢個機構投資者面向嘅呢個綠色債券之外咧，我哋都有零售嘅呢個部分啊。咁呢個其實同成個國際趨勢都一致嘅，你見到好多地方，例如話英國咁樣，其實之前喺佢哋嘅預算案入面咧，佢哋財相都講過嘅，都係話咧係有一個相對於類似零售嘅部分咧，係去發嗰個綠色嘅一啲嘅債券。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國際大趨勢，即係話對於可持續、對於綠色嘅呢啲咁嘅關注同埋認可，係一個咧係我哋都好想捕捉到嘅一個時代嘅一個趨勢嚟。 咁你預計其實而家譬如日後一啲嘅基建，包括呢個北部都會區，其中一個方法啦，先就係話諗係發債啦。咁係咪就係用一個綠色債券嘅模式，定係其他嘅新嘅類型嘅債券，定係點樣㗎？會係 其實呢個具體嘅嗰個方式咧，我覺得係一個組合嚟嘅，因為始終點樣去用翻所謂的 public 的 money， 政府的資本和 private 的 money， 這個私人資本或者社會資本去做這件事呢，我覺得是有很多個可能性可以想。啊，那還有另一方面，大家可以見到呢，是在例如說是我們過去做這些這樣的定項目的經驗呢，其實怎樣有私人機構參與，有一個公司型合作，或者進而我剛才所講的會不會在資本方面有不同的組合，其實這些任何可能性都可以想，所以我覺得現階段呢，其實是那個方式是可以有很多方面可以探索的。 因為我見其實不止你啦，我見到陳茂波司長都有提到，大家都問到整個財政承擔的問題，他都有提到說可能除了是財政儲備之外，另外呢都可能是譬如綠色債券，一些公私營合作的方向都可以去想的。咁但我就諗啊，即係如果你綠色債券過往都有個可能限制喺度，就係真係擺翻喺一啲譬如綠色建築啊，一啲可持續嘅設備嗰度啊咁。如果係話發展北部都會區咁先算啦，會唔會即係如果你係用綠色債券嘅話，佢哋未必係一個指定用翻喺一個綠色嘅用途嗰度，又會多啲限制咧？咁所以你哋就會有一啲其他嘅債券去諗咁。咁同埋啦，如果頭先講到話幾樣啦，譬如一啲同一啲私營機構合作啦，又有綠色債券啦，又有係儲備啦，好多唔同嘅財政來源去做呢一件事嘅時候，嗰個比例會係點嘅咧？有冇諗過咧？ 其實先講翻嗰個綠色債券嗰部分咧，其實唔好話淨係睇今次呢個北部都會嘅發展，你睇翻其實全世界國際嚟講，呢啲咁嘅綠色融資嘅方式咧，其實都有演變嘅。頭先你講就係話係比較傳統啲嗰只啦，就係話係依家政府都做緊嘅，就係話我集資翻嚟就係投喺一啲綠色項目。例如話頭先我介紹嘅，我哋過去嗰35亿美金，其實我哋就發咗兩次嘅我哋嘅綠色債券嘅年報，去介紹翻啲錢用喺邊。 咁包括例如话一啲绿色嘅建筑物最多嘅，亦都有一啲咧同环保方面嘅设施等等。咁但系呢一个咧，其实你见到最近国际方面都慢慢有啲新趋势，就唔系净系话呢啲咁嘅所谓嘅直接投喺绿色项目嘅呢类融资嘅，有啲咧叫做 sustainability linked嘅一啲嘅債券啊，即係可持續相關嘅或者相連嘅啲債券。咁呢個咩概念呢？咁即係可以係一個機構或者一個發行人啦。咁佢發綠色債券，咁可能佢唔係限定喺用緊咩項目，但係佢作為一個機構或者作為一個項目咧，佢需要綠達到啲綠色嘅指標啊。咁呢啲指標可能唔一定淨係同環保有關，可以 ESG， 即係可能你都知道，除 ESG 嘅概念好闊啦，除咗 environment 有 social。有社會、有 governance、有管治嚇，咁即係佢哋基本上個角度就係話，通過呢啲指標咧，就係、是、如果你滿足到啦，咁個息口會低啲啊，咁變咗有個動因咧，就係、是、嗰個嘅發行人就係話，哦，咁我要喺 ESG 方面做好啲啦，咁然之後咧，等我嗰個利息成本可以減低啊，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回咗頭先你講個問題，我覺得唔同嘅可能性都存在。因為始終個項目本身都有一定的規模，同埋佢哋唔同嘅組合咧，係點樣能夠令到成件事，無論係融資嘅效率啊，或者成個項目嘅效率能夠提升咧，我覺得任何嘢都可以諗。 咁頭先第二個問題啦，就係、是、以而家庫房承擔，可能要發展北部都會區，同時有明日大嶼等等，有幾多係嚟自庫房嘅錢，有幾多係嚟自發債，有幾多係嚟自可能向銀行直接借貸嘅，有幾多係同私人發展商合作嘅咧？會個點樣分咧？你覺得個分佈應該係？ 其實呢一方面我唔擔心嘅，因為你始終睇翻過去一方面我哋一直以嚟都有係唔同嘅方式去同私人機構合作。去發展土地啊！頭先我都介紹過，例如話係過去我哋一啲嘅新市鎮嘅項目都用呢個方式，同埋其實下一步你見到成個項目本身咧，其實投資嚟係有回報嚇，亦都係牽涉到就係話咧，係成個項目以後所帶嚟嘅社會同經濟效益。所以點樣個組合咧？我覺得依家咧係好多嘢可以諗，亦都可以咧係好多嘢會諗到嘅，因為成件事值得做，亦都係咧係會做得到嘅。只不過到時我哋有一個比較唔同嘅方式之後咧，我只要諗一個咧係從一效率嘅角度咧最好嘅一個方式。 但所以即係實質係點樣分佈都仲可以諗，仲可以傾咁。OK，大家就會諗另一個問題啦。同時有啲咁大型。講緊明日大嶼，就北部都會區呢一啲嘅發展項目啦，咁亦都好多資金處理嘅問題啦。會唔會對政府成個庫房？頭先你講到話會賺嘅，會係投資嚟嘅，但係會唔會都有一啲嘅債務風險咧？咁另一個問題啦，大家就會擔心喺日後嘅情況會唔會因為涉及到一個庫房嘅問題都要加税咧？咁呢個市民都可能擔心呢、這個。 頭先我都我哋傾嘅時候都傾咗一段嘅唔同嘅可能性咧，因為其實講真，唔一定係完全用下政府錢，都係可以牽涉到社會資本、私人嘅資本。咁所以呢一方面話，會唔會令到我哋即係話係會財政方面嘅問題咧？我覺得呢方面我唔擔心因為始終目前咧，我哋係穩健，同埋從一進一步嚟睇咧，見到呢一個咧，其實對於香港長遠嘅發展咧，一個投資，同埋有好唔同嘅可能性咧，去做呢個融資嘅方案。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其實我唔會好擔心呢個第一。第二，其實頭先你講税嗰個問題咧，其實税呢啲係支持體大嘅，因為始終牽涉到咧家家户户方方面面，所以任何啲討論咧，我覺得都要係要有個好比較詳細啦，同埋一個全面一個社會嘅討論啊。咁同埋目前我哋嘅焦點咧，其實真係唔係各方面，真係講緊嘅係抗疫同埋振興經濟。咁所以呢一啲嘅重點咧，係指導緊我哋依家目前嘅工作重點。 但因為成個過程好長啊，去到成廿幾年咁樣，可能都即係所以就話會唔會可能日後税嗰個都會變咗一個嘅主要嘅投資嘅來源咧？喺呢啲項目嚟講，會唔會係咁樣作為一個嘅即係錢嘅來源咧？ 因為其實嗰個組合。點樣用出面錢或者政府錢或者點樣都好咧，其實好多可能性所以我覺得現階段咧係其實都係有好多方面可以諗嚇，同埋同一時間咧，你見到成個項目咧對香港成個發展帶嚟好大嗰個經濟或者社會效益，所以我覺得呢一方面咧，其實我目前我睇唔到話有一個好大嘅擔心喺度。 大家都記得有未來基金啦，過往有，其實咧未來基金咧就喺2016年初嗰陣已經係成立噶啦。當初咧就係話希望係建議成立咧係可以應對之後出現嘅一啲結構性財赤啦。咁而家就話因為一啲項目可能都需要唔少資金，可能要發債等等，亦都可能對於庫房唔知有冇一啲嘅影響咁。會唔會喺呢一方面都會拎一啲錢出嚟，或者定係因應佢長遠有一個嘅目標喺度，或者有啲幫手可以做到嘅話，都會喺呢段時間抌定一嚿錢落去做一啲嘅長遠性嘅投資，日後拎翻出嚟用咁。 其实你讲起长远投资咧，系唔单止头先你所讲喺嗰个呢、这个发展方面嘅、所以我哋都有个可能嚟到之前有听过，我哋有个叫做香港增长组合，香港 growth portfolio 咁、其实嗰个概念都系类似嘅，就系话咧希望喺我哋用我哋嗰个嘅政府嘅财政嘅嗰个资源嘅时候咧，能够考虑到咧同我哋香港长远竞争力有更加好嘅一匹配。咁因为其实投资唔系淨係话系讲嗰个嘅系财务方面回报㗎嘛。都要睇返成件事除咗财务以外对我哋经济点样能够多元化，对我哋一个长远嘅经济嘅嗰个包括我哋作为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等等嘅呢啲角色系强化等等呢方面嘅考虑。咁所以之前上司长呢都系拨咗200多亿出嚟呢，就系、是、做呢个增长基金增长嘅组合。咁其实目的都系希望呢系除咗财务嘅考虑之外，能够考虑呢其他方面更加大的对香港同样重要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咁其实呢一方面，我哋依家工作都做紧嘅。咁我哋嘅角色就係呢係通过去委任一啲所谓叫 GP 呢 General Partners， 係去物色呢啲咁嘅投资嘅一啲嘅标的。咁呢啲标的呢我哋要定义为就同香港有关联啦。咁啲定得比较阔嘅。即係唔单止係话係已经喺本地香港存在嘅一啲机构，亦都可以喺出面嘅。咁但佢有兴趣例如话将佢一啲嘅研发啦、或者佢哋一啲嘅生产线啦，或者佢哋一啲嘅业务呢摆嚟香港咁样。咁所以呢啲其实我哋依家都系呢系推进緊嘅工作。亦都今次呢喺施政报告都有提及呢，就系点样喺呢一方面系联系到呢将金融同埋创科联系所嚟。因为大家都諗起其实即系金融即系唔系淨系话炒啊，或者淨係做一啲嘅財技嘅，即係點樣聯繫到呢個嘅實體經濟咧，幫翻成個社會，幫翻成個經濟，都係我哋成日去思考嘅方向啊。咁所以呢啲工作其實我哋依家做緊，要繼續去推進。 咁即係未來，我想知道未來基金呢嚿錢會唔會喺頭先講到話北部都會區或者明日大嶼嗰度係特別有啲咩用咁樣？ 其實呢個都係回歸翻嗰個基本點咧嚇，因為點樣用翻嗰個嘅組合？即係一個社會資本也好，或者係政府資本去做呢件事咧，其實有好多嘅唔同嘅組合可以諗，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咁其實我哋過去嘅往績，就算我依家做嘢睇到咧，其實我哋已經有好好嘅一個 track record 可以咁講，去點樣將呢一個組合咧係能夠將個效益極大化。因為唔單止可能頭先你都講過嘅，係公司嘅合作啊，點樣能夠咧將呢個項目做得更加好？同一時間咧，又通過其他手段，就唔係項目層面嘅啦，係喺融資方面做得好咧。其實呢方面我哋好有經驗，亦都一直做緊啊。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方面係任何可能性都可以探索，但同一時間咧，其實呢件事咧係會做到嘅。 我見有啲學者就都提到呢一個嘅發債嘅時機，頭先就話都要再傾啦，即係無論規模又好，成個時間又好，都可以再傾嘅。但佢哋嘅睇法咧就係話，如果被即係以免咧日後啊，即係個儲備下降嘅時候咧，會被評級機構咧下調咗對香港嗰個評級，或者咧提高咗發債嘅利息，進一步增加咗咧成個成本。咁所以就話啊，其實嗰個發債嘅時機係咪越早做越好咧？咁有啲咁嘅講法嘅，你點睇呢個？ 其實發債時機一个我觉得是综合考虑的即固然你说是那个市况或者利息的环境这一方面都要看看是同一时间有没有很多的供应去发紧类似的债，所以我觉得很多因素其实是一个综合考虑的因素。 整体来讲，今次见到施政报告都提到未来几年政府的基本工程开支呢每年就说超过1000亿的，那见到它亦都有些长远的福利方面，譬如见到就劳福局就说合并长生津，已经只是讲第一年就已经增加了8亿元的开支，这个呢其实都是一个经常性开支的。那大家也都想到在人口老化的情况之下，整体再加上这些工程开支，会不会对政府有一些长远压力呢？因为刚才所讲只是讲发展那些你刚才都讲到又是一个投资来的，但是再加上其他一些长远性的经常性开支又出现的时候，会不会真的造成一个库房那个负担令人担忧的情况呢？真的 其实就算不要说是政府呢，这个机构呢永远它的所以 balance sheet 都有两边的，有资产有负债。咁所以当然头先我都介绍喺作为一个嘅土地嘅发展或者大型基建，呢啲系我哋资产嘅部分。 咁但係當然頭先都牽涉到都講咗好多，就係話會唔會我哋長遠社會承擔？啊，有冇有其他方面需要考慮？但我覺得其實呢個一個動態嘅一個環境嚟，即係因為我哋作為政府，我哋責無旁貸啦，要睇住長遠盤數，同埋咧就係喺短中長期，我有咩措施去做大成個經濟，做大成個餅啊？因為始終其實無論係資產也好，負債也好，呢啲都係一個 manifestation 嚟嘅，我自己覺得係一個表象嚟嘅，係背後咧體現到咧就係話嗰個社會係一個咩狀況，經濟嗰個活力。同埋成個咧社會啊嗰個嘅競爭力啊，咁所以你見到今日施政報告咧，其實都幾大篇幅係除咗我哋講頭先你所講嗰啲題目咧，都有好多係喺我哋點樣長遠去提升翻我哋競爭力，尤其是喺金融呢一方面啊。咁嘅人民幣咧，亦都包括例如話我哋點樣去提升翻我哋嗰個嘅上市制度嘅優勢啦，包括我哋依家去到月底就嗰個嘅 spec 都諮詢緊啦。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動態的一個情況、我就不擔心的呢方面其實。 OK， 咁啊轉頭翻嚟都可以請局長再講多少少啦。咁啊亦都講到關於咧積金易平台可以減低一啲管理費之後的影響。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在下午较后时间考虑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预料横过南海北部，在圆规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华南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朝和下午初时维持。教育局宣布，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者家人到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者庇护工场和展能中心等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但是各中心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北韩领袖金正恩表示，美国近日频繁释放不敌对北韩的信号，但是没有任何依据令人相信。金正恩在国防发展展览会发表讲话，表示美方仍然在坚持错误的判断和行为，继续制造地区紧张局势。他又说平壤只是为了自卫而加强国防力量，而不是为了发动战争。泰国宣布11月1号起，来自疫情低风险国家并且完成接种新冠疫苗人士入境后不用检疫隔离，但是需要在入境时出示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还需要接受一次病毒检测，之后可以在泰国境内自由活动。疫情低风险国家包括英国、新加坡、德国、中国等首批10个国家。泰国将会在12月1号和明年1月1号分批对更多国家和地区开放免除隔离。总理巴育在电视讲话之中强调，泰国是全球新冠疫苗接种速度最快的10个国家之一，平均每日接种超过70万剂。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1，日元113.5，瑞士法郎0.928，加元1.249，人民币6.45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8,329点，跌16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1.73美元，卖出1752.58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 在早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620公里，即是北纬18.8度、东经118.8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在圆规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华南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朝和下周初时维持。随着圆规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和增强，它的外围雨带会在今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本地风势亦都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在下午较后时间考虑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圆规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到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华南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1、65和5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7、81和78公里。预测本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达到烈风，渐转多云，今晚风势增强，有狂风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间中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3%，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西贡嘅大网仔路近住万宜山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一段路咧，仲系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咁但系现场就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就系西贡嘅大网仔路近住万宜山庄有交通意外，经过要小心。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咧就未消散，排到去加龙村后少少小榄啦，至到三圣。那段都仲是挤塞，重复多次，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加龙村后少少小榄至到三圣那段都仲是挤塞。由于强风关系，青屿干线丁九桥和昂船洲大桥的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50公里，昂船洲大桥的中线亦都需要封闭，经过要留意。另外，由于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渡轮方面，新渡轮的横水道来往平洲至梅窝至芝麻湾至到长洲的航线是暂停服务的，其他航线暂时就维持正常服务。另外，来往愉景湾和梅窝，来往愉景湾和梅窝富裕小轮来往屯门至东涌至沙罗湾至大澳，还有翠华船务来往塔门至到黄石码头，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和来往香港仔至到蒲台岛的渡轮服务就是需要暂停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这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都是车多，车龙同样都是排到观景台的。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十八乡交汇处，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料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 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次呢份施政报告，创科都系唔少都同土地发展咧、用地有关系。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施永恒， 我哋自己香港因为不同嘅限制，就未必做得咁好。咁今次咧，北部都会区新田科技城提供咗额外土地，支撑我哋业界发展，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同深圳个协作就更加有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迪斯。 最能够代表圣诞节的花当然就是一品红，即是圣诞花了。今集花花世界有花艺师话你知圣诞花的故事和花语。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花花世界。 2021年10月12日，圆规逼近，天文台下午较后时间考虑发出8号信号。 公安拘捕两名内地男子，涉撞水警小艇至女警殉职。 教育局要求中小学明年起需在每个上课日升挂国旗。 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立即行动，避免阿富汗经济崩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四十分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刚才有讲到施政报告一些有关于财经事务的措施，提到也都有关于发展北部都会区等等这些发展项目会不会都要使多钱。刚才跟局长谈到他都很强调这个是一个投资的这个元素会有，也都不担心会对整体的政府的财政状况会有大影响等等的。直播室继续会有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的。记得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1,18723111,对于施政报告一啲嘅有关于财经事务嘅措施等等，都可以讲下你嘅睇法。另一个咧，施政报告入边都提到有关于强积金方面啦，咁啊，见到施政报告都话啦，全力推行积金易平台，咁啊系希望可以减低咧强积金嘅管理成本平台。咁啊，全面实施之后咧，到时可以为一啲低收入嘅雇员咧，就系由政府去代供呢个强积金嘅。咁呢个嗰个嘅理念啦，成同埋成个筹备嗰个工作嘅进度系做成点啦？系， 其实呢个咧可以话系我哋政府一个 fintech project 嚟嘅，因为嗰、那个可能你都知道。依家我哋強積金嘅制度咧，有十幾個嗰啲信託人啦。咁其實佢哋自己都有一套制度喺度，即係個系統喺度。咁我哋就將佢依家咧未來幾年就希望做一個咧係統一嘅平台。變咗就係話佢哋有個統一平台，結果咧變咗佢哋因為平台或者因為做啲行政嘅工作而要收取嗰個費用咧，能夠吞得咗佢。咁所以其實呢件事咧嘅結果就令到嗰個行政費用咧喺一定程度方面咧有一定嘅控制，從一個我哋成個社會嘅角度啦，同埋同一時間咧係令到呢啲咁嘅成本嘅控制嘅好處，能夠俾翻咧我哋強積金嗰啲持有人。咁其實我哋預計咧未來十年啦，當呢一套制度喺2025年嘅時候全面去落實之後咧，其實講緊慳到嘅一個行政費用係講緊300-400億之間。 呢筆錢就可以係直情冚到話即政府而家話可以幫一啲低收入嘅僱員代供強積金。 哦，呢個係另一件事嚟嘅。 哦， 係啦，係啦，係啦。跟住強積金嗰件事就係嘅前設就係我做咗呢套制度。因為呢個制度係一個可以話係技術嘅基礎咧，令到頭先你講嗰件事咧係可以發生到。 咁頭先話代供一啲低收入僱員嗰個強積金，嗰、那個諗法又係點嘅咧？呢筆錢又頭先話唔係嚟自慳咗嗰啲成本啊嘛？ 唔係，因為嗰個慳嘅成本其實講緊係成個社會係依家所有嘅嗰個嘅強積金嗰個持有人因為佢喺呢個統一嘅平台之後，佢俾少咗嗰個行政費用。而導致佢有呢個咁嘅節省嘅成本呢、這個角色呢、這個角度。咁頭先你講嗰樣嘢咧，就係、是、更加多係從一個勞夫嘅角度啦。即係之前喺特首都包括勞夫局長都講過嘅，就係、是、希望咧係通過呢個我哋制度嘅完善之後咧有啲技術嘅基礎啦，就喺做到頭先你所講嗰件事。 嗯，頭先你話慳咗幾百億咧，咁你話係會。是不是会给回啲强积金的持有 你是给少了。 OK。 是给少了。因为如果假设没有这件事的话，那这个行政费用减不到下来的。那变成就是你是给一个水平。 咁但係當你依家有呢個平台之後，你就俾少咗呢個成本。 嗯嗯。另一個同強積金有關嘅就係先前報告提到話，探討點樣可以更加好去鼓勵啲市民咧，將強積金咧係一筆過資產啦，轉化成為退休後咧就定期係攞一個嘅年金，可能每個月攞咁樣啦。咁啊，見到年金計劃其實2018年推出啦，咁啊有報道都話，其實年金計劃嗰個保費總額咧，去到今年8月咧就係89億左右，咁就低過3年前推出嗰陣咧，即係100億嗰個發行嘅限額嘅咁，點睇呢一個嘅數字咧？或者可唔可以形容為嗰個反應相對冷淡一啲咧？ 其實無論係強積金也好，或者係年金都好咧，其實都係可以話係作為一個退休嘅保障一部分。咁其實只不過形式唔同。咁同埋當中入面可能牽涉到例如話你嗰個支付啊，或者你收取嗰個唔同嘅一個嘅安排啊。咁其實依家咧，我哋都同勞福局嗰邊積極配合嘅。因為頭先你所講，其實如果假設要將呢、這個強積金同埋咧係呢個年金喺市民有選擇嘅情況之下更加好咁樣對接咧，其實咧係我哋需要好幾家我哋唔同嘅機構去坐埋一齊傾嘅。咁所以依家勞福所牽頭，咁我亦都願意好好樂意去配合，咁同埋亦都包括金管局啦，因為年金屬於金管局方面，咁其實呢方面我哋依家嘅工作係做緊，就是、希望咧可以咧係喺呢個對接方面咧，能夠更加完善翻我哋成個嗰個嘅退休保障對市民所帶嚟嘅好處。 我見你哋嘅寫法係話探討點樣更好鼓勵市民係將強積金轉做年金啊嘛，其實呢個係咪政府嘅終極目標就係希望將所有強積金變做年金？ 咁嗰、那個佢哋都講啦，鼓勵啊嘛，咁有得揀噶嘛，咁同埋就係、是、始終呢一個係一個好個人個保障方面嘅考慮嚇、我相信每個人包括我自己，包括可能阿樂文你啦，即、就、係、是、你點樣諗自己退休自己將來啲錢點樣擺，其實都有一個好個人嘅問題。咁但係同一時間政府提供條件提供選擇咁等你做喺呢啲選擇嘅時候，能夠係充分知識啦，同埋同一時間咧，有你係揀到一啲你覺得同自己嗰個需求配對或者吻合嘅一啲產品。 就聽到啦，即、就、係、是、自愿嘅取向啦，係咁，但係實質會係點樣去鼓勵咧，或者有啲咩條件令到啲市民係更加多係將強積金一筆過咁樣轉做年金嘅咧？即係個方向係點嘅？ 其實呢個係我哋依家會同包括勞福局唔同嘅機構一齊去傾嘅因為始終呢個係有同一個退休保障嘅角度咧，係一個大題目咁同埋其實呢個咁嘅對接，可能喺成個作為個人嘅退休保障咧，只有一部分嚟嘅。咁所以呢件事本身點樣對接，同一時間咧聯繫到成個保障嘅退休方面嘅大嘅政策問題咧，其實需要傾嘅。咁所以個前提都係咧有得揀，同埋咧係鼓勵，同埋令到咧係呢個嘅強積金同埋呢個嘅年金之間嘅對接咧係做得更加好咁計。 所謂鼓勵係咪可能都係其中一 個方向啦？就係、是、啲回報可能會高啲，會唔會係呢樣嘢咧？ 呢個真係要傾。因為當然你任何嘅制度都要睇翻可持續性啦，即係你例如話係推出一啲嘅優惠或者點樣都好，都要考慮翻成個制度嗰個持續性嗰個問題因為始終講緊嘅係退休呢個係百年大計比較長遠嘅。咁但係當然，我覺得有咩方式、有乜嘢嘅形式咧，都嘅討論咧，都圍落都離唔開點樣去做好翻成個退休保障咁令到我哋市民可以有更加多嘅選擇。 翻轉頭先就問而家嗰個嘅年金計劃咧，個反應係咪冷淡啊？我先就問，你覺得係咪都係相對冷淡啲？同埋係咪個原因之一就係個回報相對低啲，有更加多更加好嘅投資嘅渠道咧？ 即係我就唔係投資專家啦即係我都好難講到話大家應該投呢啲，唔好投嗰啲咁樣。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學你話齋呢個年金制度都係開始一段時間啦。即係唔算好耐，咁同埋同一時間，其實唔單止係政府呢個年金公司呢個提供嘅，有好多其實坊間都有自己唔同形式嘅一啲嘅年金嘅計劃嘅咁所以我覺得應該係綜合嚟睇咁同一時間咧，我覺得嗰個嘅個人本身個接受程度都重要因為例如話你問一個普通人，我啲朋友，咁有啲人都覺得話哇其实我自己都识投资啊我点解要俾钱你呢咁亦都有啲人唔咁諗喎，有啲就话其实我就 退休之後唔心煩啦，不如你幫我搞曬佢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鹹魚青菜各有所愛嘅，咁所以點解我哋要有呢個討論咧？希望喺嗰個銜接方面做得好啲 咧。嗯，不過見同時有啲學者就話，其實睇而家強積金嘅户口咧，就話有七成嘅結餘咧都係唔夠50万嘅。咁就話計翻公共年金嗰條數去計咧，就話退休之後每個月都係攞翻大概3000蚊到，根本就唔夠一啲基本生活嘅咁。咁如果你話真係想鼓勵啲人由強積金轉做年金，呢一個問題點樣解決呢？即係有啲咩方法係令到啲人係我好想轉做年金，但真係維持唔到我基本生活。 所以點解就係要傾啦？因為其實任何嘢，我覺得係好難去抽離去睇嘅。因為例如話我哋成個社會保障其實有多方面噶嘛。即係呢個年金作為係咪一個社會保障嘅補足呢？又或者係咪一個 complement 呢？或者點樣？其實呢啲嘢係真係要整體去諗。所以點解係需要有一個我哋自己要有啲時間去諗諗呢件事？ Okay. 因為學你話齋，其實係好抽離，好拎出嚟睇呢，其實可能會管中窺豹，睇唔到成個全貌。 嗯 ，OK， 总之整体嚟讲都要再倾啦，都要再。另一个都系仍然继续同强积金有关嘅，就系、是政府会同积金局研究一个措施，就话咧希望可以便利强积金投资内地政府发行同埋即系一啲政策性银行嘅债券咁。呢、这个详情系咩呢？或者呢一个系咪市场嚟讲都系期待咗好耐定系点噶？ 其实。或者睇翻唔好債券啦，講翻嚟話係我哋國家 A 股嘅股票咧。如果大家記得，我哋舊年年底出咗一個政策嘅，亦都通過咧喺強積金一個規定嘅修訂咧，就係咧係放寬咗我哋強積金去投 A 股市場嗰個限制。咁其實一年嚟你見到我哋市民揀咗一啲基金入面投資 A 股咧，個增長超過一倍。去到240亿到嘅，咁所以其实喺唔好理话系固定债先，其实对于中国市场嘅兴趣咧，其实有喺度啊，咁所以依家我哋下一步啦，就唔单止系讲紧股票，系讲埋债券啊，咁债券呢一方面咧，其实依家嗰个嘅点样为之系可以系强积金入面系可以投资到嘅债券咧，系有三个要求嘅，一个要求咧就系佢嗰个债券本身有一定嘅评级啦。咁第二嘅要求咧，就係佢哋要係一個即係認可交易所上市啦。呢、這個債券本身，咁第三咧就係、是、就唔係個債券本身，係個發行人本身啊，係一啲豁免嘅機構啊。咁我哋自己國家依家嘅發嘅債券咧，就三好多時咧三個都唔中。咁所以點解我哋今次諗呢個睇法就係希望去研究咧，係放寬翻。呢、这個咁嘅要求啊，因為始終第一，其實國家發展前景也好，或者未來都好啦，大家好有信心啦。同埋你見到其實過去喺股票嗰個嘅放開之後咧，其實市民喺自己選擇的情況之下，其實嗰個參與度係好高啊。咁同埋從一個投資者嘅角度，或者同一個嗰個嘅我哋強積金嘅擁有人嘅角度，其實俾佢更加多個選擇，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嚇。咁、所以呢啲咧係我哋依家咧會下一步去諗嘅一個方向，同埋都會同咧係強積金去傾呢件事。我哋希望可以年底會有一個初步嘅結果咯。 但係落實就唔會咁快啊嘛，唔係年底落實到嘛。 其實係去落實咗之後嘅體驗咧，應該係係嗰個強積金會修訂佢嘅規定。因為其實強積金佢係規管嘅，就可能係每個嗰個強積金入面嘅佢哋投資嘅組成部分啊。咁佢放開呢個規定之後，咁市場回應呢個規定啦，咁自然咧佢哋就會相應咁樣調整翻佢嗰個基金入面嘅組成部分，俾翻市民去揀。 但今次我都見到佢話係主要係啲內地政府發行同埋政府及政策性嘅銀行債券啦。咁點解會係限制喺呢個位咧？係咪都係從一個安全性嘅考慮啦？日後會唔會可能都放寬到其他內地嘅債券產品啦？咁 咁當然，因為一方面咧，學你話齋，即係強積金呢個牽涉到係退休嘅保障啦。咁同埋就係話係我哋點樣喺俾市民多啲嘅選擇啦。咁所以呢一方面咧，當然要考慮翻退休方面嘅考慮。咁另一方面咧，我覺得任何嘅改革啊，都係慢慢嚟嘅，一步步嚟嘅。你見到嚟之前，我哋做嗰個 A 股嗰個嘅市場嗰個嘅投資啊，即係之前係俾嘅其實，但係有限制啊，佢限咗喺咧一個基金入面嘅10%嘅嗰個嘅資產咧，投喺呢啲咧冇被認可嘅市場啊。咁我哋放開咗之後咧，其實有一個1倍嘅增幅。咁所以我哋依家咧循住呢個趨勢咧，就唔單止成日講股票啦，係都講埋債券，要一步一步嚟推開啦。 另一个题目呢，就想都可能同绿色债券有关系。见到施政报告话将会评估将香港呢发展成为区域碳交易中心嘅可行性，咁呢个都想请局长简单讲下啦，即係实质系啲咩呢？所谓区域碳交易中心其实个目标系想达成啲咩呢？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宏观一点看的，是啊，就是说怎样可以借助可以说是我们金融方面的优势呢，去更加服务返那个的实体经济。因为你见到很多一些讨论在国际层面都是要说要绿色啊，可持续啊，咁入面其实当中呢牵涉到很多现有的一些设施啊，或者一些的营运模式，可能其实同那个的可持续或者同嗰個綠色咧，係長遠嚟講唔一定咁吻合嘅，咁所以佢需要轉型，咁轉型嘅時候佢唔係即刻轉嘅咩？佢需要有過渡嘅，咁固然從一個政府或者成個監管嘅角度，佢我哋需要定啲目標啦，所以你見到例如話係我哋國家話2030要碳達峰啦，我哋自己2050要碳中和啦，我哋國家係2060碳中和啦，等等呢啲就目標啊，咁你目標要達到啦。咁當然有唔同手段嘅，咁有好多選擇嘅。一個選擇就係話我自己我個別嘅一個行業或者我個別嘅機構，我自己去減咁但係當然呢個減係一個個別自己嘅行為啦，亦都可能牽涉到監管方面嘅考慮。咁另一個角度就係話啦，可能我唔係淨係做減呢個動作嘅，我可以咧，其實政府要求咧減，嗌我減十咁但係可能咧，我可以係減多啲嘅，咁我減多啲嘅時候係我可以減到15嘅，我冇減到15嘅時候，我多咗5出嚟喎。咁啱啱隔離屋咧，佢好難減嘅，咁不如咁啦，我呢5我賣俾你啦，咁變咗你唔使減咁多，又滿足曬我哋成個市場要減好多嘅呢個減20或者減咁多嘅要求啦，咁樣。所以通過呢啲咁嘅交易咧，就係實現咗一方面我哋成個社區或者成個經濟，是达到我哋要做到嘅可持续或者绿色嘅目标，同一时间咧系真系资源最有效配置啦。因为可能隔篱屋减唔到有原因嘅，佢都唔系唔想减，即系可能有啲肥仔嘅，哇，我点减都系咁肥噶啦。咁有啲可能就哇唔系啊，我平时运动开嘅，即系我好快减嘅，减得好快嘅咁。咁所以呢一个其实同一个资源配置考虑咧，其实都系有佢个道理喺度。咁其实就系呢啲咁嘅市场咧，喺欧美就一段時間嘅咁但係香港仲咪做到咧？我哋要諗因為始終咧就係目前我哋國家自己咧都一開始都係好多地域性嘅市場，好多區域性，所以 regional markets。咁依家內地嘅趨勢慢慢咧都想變咗個統一市場噶啦，綜合咗佢。咁但係喺呢個過程入面，我哋香港有冇角色咧？大灣區咁呢啲其實我哋依家就係研究緊因為始終呢個碳交易喺我哋香港市場目前仲未有啦。咁同埋同一時間，亦都係一個我哋嘅金融優勢同埋我哋嗰個社會嘅一個目標之間嘅對接咁所以呢個係我哋依家研究嘅一個方向。 頭先聽到那個概念，但係交易嘅工具又係點咧？即係咪都係大家傳統諗嘅會用翻即係債券嘅模式，定係點啊？即係日後會唔會都係一啲綠色債券佔比較大嘅比例，定係點樣？ 因為其實呢個同綠色債券有啲唔同嘅，因為呢個係講緊一啲嘅可以話係碳嘅排放權啦，可以咁講。即係所以其實你可以咁講嘅，即係呢啲都係一個資產嘅一部分啦，可以咁講嚇，因為又話你有權去做一件事，都係一個資產例如話我有張籌，令我可以買一樣嘢，其實嗰個籌本身都係一個資產嚇。咁所以呢一個其實講言之係一個資產嘅交易啦，可以咁講嚇。咁但係呢個資產交易先有價噶嘛，即係如果係你我有呢個籌做呢件事，其實大家唔係好想做呢件事嘅，咁冇意思嘅。 Okay. 一定呢件事大家想做嘅，即係大家想減排，同埋有要求要減排，咁自然呢個籌本身先有價值。 另外都想讲下有关于即系人才方面啦，因为施政报告都有提及少少嘅，有关于金融科技行业就话有一个资历架构，建立一个嘅专业资历基准，咁等啲雇主啊、从业员有更加清晰嘅认可嘅专业发展阶梯啦。咁其实譬如讲紧譬如创科咁样，都见到今次施政报告有好多地啊，希望可以吸引其他人嚟培育成个人才。金融行业方面，其实今次施政报告有冇提到或者长远谂住点样去培育成个人才嘅咧？ 其实你讲得好啱嘅，都牵涉头先我哋讲嗰个绿色金融同埋可持续性嘅问题。其实我觉得其实依家有几类人才咧，唔单止香港，其实全世界都好缺嘅，第一就 ESG 因為環境啊、社會管治呢啲真係需要綜合性嘅人才嚟嘅，啊，亦都可以話咧係唔係一個單一科目，所以成日講係 multidisciplinary。咁之前我同一啲大學都傾過嘅，啊，例如話一啲係工程學院，啊，佢哋傳統工程嘅畢業生可能就係去啲啊電力公司啊，或者一啲工程公司做顧問啊，或者咁樣。咁但係其實依家好多啲工程嘅知識咧，其實係應用面好廣，亦都包括咧係可持續方面。即係例如話，某啲商業機構，啊，可能有好多一啲鋪嘅，啊，咁佢啲鋪可能佢嗰個温度冷氣調高一度，可能已經慳好多電，啊，同一時間可能有一啲嘅唔係工廠嚟嘅商業大廈， 嗯， 可能喺設計方面如果做得好啲嘅時候，佢能夠達到嘅嗰個減省嘅能源咧，那個水平都好高啊。咁所以呢啲其實都係既牽涉到工程，但係同一時間又唔係淨係工程知識，需要有一啲營運嘅知識。需要一啲咧商業嘅知識，因為始終你唔可以閉門造車，話我因為工程嘅考慮咁做，而冇理呢啲咁嘅動作對社會對人嘅影響。咁所以其實好多呢啲學校或者好多專業機構咧，呢個係越嚟越普遍，或者越嚟越咧係需求嘅人才。咁 ESG 其實點解咁？因為係咁咧，我特別咧就擺咗喺我哋依家人才清單度啊，呢一方面。咁另外一類人才嘅重要就係 FinTech。你見到 tech 呢個趨勢其實越嚟越明顯，同埋有時我哋因為香港過去我哋今日做得好好啦，好啦，金融機構可能要轉型，其實佢都需要咧有 fintech 幫手，咁所以咧我哋都特別咧依家係同我哋教育局同埋我哋同一同事去傾咧，點樣喺依家個資歷框架之下，能夠相應咁樣體現翻 fintech 嗰個資歷，令到市場尤其是嗰個嘅 employer 咧知道啊，你識呢啲嘢可以幫佢帶嚟乜嘢嘅效益，咁令到佢揀啲人才嘅時候更加容易。 OK， 咁啊，唔该晒许正宇局长上到嚟《千禧年代》，讲解到有关于施政报告、关于财经事务嘅政策。转头香港电台第一台九点钟之后，继续系《千禧年代》。 25度，相对湿度64%，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城报》报道，水警女高级督察林婉仪上个月在沙洲追截走私快艇期间殉职，香港警方和广东省公安厅合作调查之后，在内地拘捕两名31岁和35岁涉嫌撞翻水警小艇的主谋，检获当日冲撞香港水警巡逻艇的涉案快艇。据了解，两个都是内地人，因为当日撞船地点是在内地水域，加上是内地人犯案，按照一贯做法，预料不会移交香港法院审讯。成报报道， 明报报道，天文台会视乎风力变化，或者会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届时将会系继热带风暴狮子山后，相隔3日再发出八号信号，系有纪录以嚟第一次4日内两度发出八号信号。天文台过去有2次喺5日内发出八号信号，分别系1966年同埋2017年。系明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强烈热带风暴圆规寻晚进入本港800公里嘅范围，天文台再次直接发出3号强风信号，并且系预测圆规有机会升级成为台风。风暴来临之前，大批市民涌到街市抢救数日嘅送菜同埋储粮。而寻日下昼5点几，屯门新墟街市嘅人逼人，大部分菜档、肉档同埋鱼档嘅货品亦都被抢救大半。香港蔬菜同业联会副会长黄正强表示，虽然新界菜供应受到影响，仍然有大量的内地菜供港，不过平均菜价就上升1至2成。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世卫今年5月和6月分别将国药疫苗和科兴疫苗列入紧急使用清单。世卫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上星期开会讨论疫苗效用，专家认为为免疫力中度至严重不足的人士，应该注射各种世卫许可的新型肺炎疫苗加强剂。其中提到，接种科兴和国药疫苗的60岁以上人士，应该注射第三剂原本的疫苗，或者按情况和供应许可下接种第三剂另一款疫苗。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本港寻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都是输入个案。至于早前一名住在大围金丝花园的机场搬运工人确诊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 衛生防護中心又在他使用過的職員休息室之內發現一個微波爐手柄帶有微量的新型冠狀病毒。有專家認為患者感染源頭可能是接觸到即日來回的染疫機組人員，承認在禁區工作的人員可能是香港外防輸入的重大漏洞。文匯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最新的幼稚園概覽網上版昨日出爐，經濟日報統計發現疫情下部分幼稚園仍然索取昂貴的雜費，全港至少22間幼稚園上學年收超過5000元的雜費，最高更加達到7025元，個別幼稚園收近3000元的茶點費。另外有國際幼稚園全日班在本學年獲准收取超過30000元的註冊費，超出上限20倍。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成報的社論說，天文台在強烈熱帶風暴圓規位於在香港800公里範圍之內直接發出8號強風信號，而並非傳統的先發1號戒備信號。社論說，獅子山令到天文台置於從未被猛烈攻擊的困境，圓規在短短兩三日就集港，正好讓天文台把握機會重建同市民之間的互信。社論認為，天文台至今的處理手法得宜，至於圓規是否能夠迎來好結果，就要看天文台做法。成報社論。 《東方日報》政論，香港水警女高級督察林婉儀截擊艇被走私快艇撞翻墮海殉職，警務處在9月底與廣東省公安廳商討建立策略及行動協作機制，省公安廳分配大量資源調查拘捕兩名涉案的內地男子。政論說，香港警方保持和內地執法部門合作，務必將所有涉案走私集團成員繩之以法。《東方日報》政論。 信報社評就講到，公屋單位供不應求關乎整個覓地建屋的流程，關鍵在於覓地和造地程序，包括規劃、收地、重置、平整、基建和立法會撥款批核等等，這個是發展局的工作。社評說，特首林鄭月娥曾經執掌這個重要部門，洞悉當中環節，除非能夠從縮短覓地和造地的根源入手，否則只是向房委會問責，於事無補。信報社評。 明報社評，近年房委會建屋速度放慢，一大原因是接收的地盤多數是生地，變相要兼顧土地開發工作。社評說，政府一日不大刀闊斧壓縮流程，扭轉龜速造地情況，建屋步伐難望顯著加快，比起單單向房委會問責，更加需要一套目標為本的問責機制，主事的官員辦事不力，未能夠達標，就要承擔責任才合理。明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太古城啊。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慢线嘅坏车拖走咗，龙尾就喺太古城啦。西贡嘅大网仔路近住万怡山庄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咯，封路重开，咁呢一段嘅大网仔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係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车龙排到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就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而在渡轮服务方面，新渡轮的横水渡来往平洲、梅窝、芝麻湾、长洲的航线就已经暂停服务，其他航线就维持正常服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修订，以打击起底。 任何人未经当事人同意而披露他的个人资料，并有意图或罔顾是否会导致当事人或其家人蒙受指明伤害，例如滋扰、骚扰、缠扰、威胁或恐吓， 又或者对当事人或其家人造成身体、心理伤害，就构成起底罪行， 最高罚款100万元及监禁5年。 做个健康快活人，做个健康快活人，要食嘢开心，有健壮身心，开心兴奋。 诶、hey, ，想健康又快活，唔系靠把口唱嘅， 咁要靠咩啊？ 靠对眼睇咯。 竟然，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5，港台电视31睇《做个健康快活人3》，一齐做个健康快活人。 2021年10月12日，圆规逼近，天文台下午较后时间考虑发出8号信号。 公安拘捕两名内地男子，涉撞水警小艇至女警殉职。 教育局要求中小学明年起需在每个上课日升挂国旗。 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立即行动，避免阿富汗经济崩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外面的天气情况，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5%，继续有3号强风信号生效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达烈风，渐转多云。今晚风势会增强，有狂风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及狂风，海有大浪以及涌浪。随后一两日是间中仍然有骤雨。继续讲施政报告，有一些篇幅都关于公务员方面。见到特首的施政报告就说，要求公务员事务局按住能者居之的原则，在未来几个月会是检视现时公务员高层职位的选拔聘任机制，就说务求将最有远见和能力的官员放在最适合的位置。之后再接受访问的时候都提到说，市民都或者会怀疑政府的执行力，所以在施政报告都有提到怎样去提高政府管治能力。其中也都赞扬到公务员的干练，就说尽忠职守，但就说面对社会转变、新工作目标，常任秘书长和一些部门首长等等这些高层人员应该要打破僵化的思维等等。就住呢啲講法，都想請一位嘉賓咧，電話旁邊同我哋一齊傾下嘅，有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李方聰，早晨。 係，早晨，主席，係。 早晨，李方聰，講到施政報告啦，都有提及到能者居之呢一個原則嘅，特別喺講到一啲高級公務員嗰啲職位嘅選拔聘任嗰個機制，你哋自己點睇有關呢個要求咧？而家係咪唔係能者居之呢個原則去做嘅咧？ 我估而家咧，基本上所有公務員都係以嗰個表現去為選擇噶啦，咁一路都係，咁都唔係話大眾仔。不過個問題喺今日啊，特首今次嘅特首所講咧，就係、是、提到啲高級官員，特別首長嘅官員啦，常任秘書長啊、部門首長啦，咁我都認為咧，佢個方向都係正確嘅，因為喺佢哋主要係做一個政策性嘢啦，咁都希望佢哋做帶頭作用，咁可以唔單止係增加以前嘅嘢，更加係拆牆鬆綁啊，突破思維啊咁樣，我諗都係呢個佢哋嘅想法。 你就覺得即係都贊成啦，但係點睇佢呢個時候提出呢個要求咧？係咪都睇到可能有啲咩問題喺現時嘅機制入邊？ 我估計，因為嗰個政治經濟環境都成日變咧，其實特別高層嗰啲官員咧，其實應該要更大嘅應變能力同埋擔當啦。咁喺而家嗰個新常態底下咧，其實嗰個政治環境都改變咗。我哋相信嗰、那個公務員執行嘅方法咧，就會更加暢順嘅。咁我哋都認為，如果喺完善翻行政主導嗰、那個原則底下咧，其實高層嘅官員咧係應該更加以能者居之，而揾一啲願意做嘅、肯想做嘅人去擔當咯。 係咪即係我想了解一下，就係會唔會你自己都同意現時未必係太以能者居之呢個原則去安排一啲嘅職位？ 嗱，我諗我又唔想去評價，即係因為其實公務員本身都係個職系都好龐大嘅，咁而嗰個職系嘅分工都好精細嘅。咁我諗我哋以前一路以嚟嗰個做法，政府就係一個官僚制度啊嘛，咁其實互相制衡或者互相分工互相做去配合嘅，咁所以喺而家新環境底下，係咪可以更加多嘅串聯啊，或者更加多嘅組合咧？咁我覺得係反而係從嗰個新嘅常態去睇會更加合適咯。 嗯，聽到今次施政報告提到呢一個能者居之嘅原則啦，亦都話未來幾個月好快啫，就會檢視公務員高層職位嗰個嘅選拔聘任機制啦。有冇聽到話一啲公務員嘅諗法係點啊？或者佢哋士氣有冇受到影響啊？ 我哋一般都覺得由政府高層做起咧，佢嘅做法合理嘅。咁而且而家今次特首所講，主要都係啲比較高層嘅首長級官員啦，特別係部門首長到上邊啦。咁嗰個其實比較容易做一啲嘅。咁但係如果話去到推展到更加中高層嘅公務員咧，就暫時都未有講到啦。咁跟住點樣做咧？我哋都希望真係會認真出去討論同埋研究，因為似乎佢而家只係講緊。真係執行政策性或者帶領性嘅崗位咧，我哋都係歡迎嘅。 嗯，即係中高層嗰啲，你哋就有啲擔憂啦，覺得未必適合用呢個原則住，係咪？ 嗱，我覺得就中高層其實佢本身而家基本上個分工都好精細，都好做到嘢啦。咁而其實喺嗰個升遷上高咧，其實本身都唔係提資輪配㗎，其實都係用緊嗰個自己嘅才能啊，或者個擔當去做。咁只不過即係話，如果去到選拔上高咧，我希望佢嗰個真係有個更加大嘅檢討，因為我哋覺得而家公務員做唔做到嘢，其實都唔係單單係因為佢自己本身能力，可能都係嗰個架構問題啊，又或者嗰個經濟政治環境所影響嘅。所以喺能唔能做到嘢嘅時候，其實反而係我哋覺得一般嘅公務員嘅只係執行性比較多，咁其實嗰、那個問題其實反而係不大嘅。 嗯，头先我见到你喺即系同我倾嗰阵咧，有提到新常态呢个字啦。我想知道咧，因为其实特首都喺记者会都讲到啦，就话政府最唔足够咧，就系一啲想干事为香港干事推动工作嘅人咁。你觉得其实喺新常态之下，要即系做一个想干事嘅一个公务员啦，会唔会都有唔同嘅考虑啊，或者限制啊咁样？ 我嘅经验就系我哋一路以嚟咧，有时好多公务员唔系咁想做。而好多制度啊，或者好多程序上高本身係有啲捆綁，咁我覺得佢今次提到譬如專職專責啊，或者係啲高層嘅以能者居之咧，其實係嗰個方向正確嘅，因為好多時候就唔係本身個別公務員做唔做到嘢，而係可能整體公務員團隊或者唔同嘅部門點樣協作啊，或者嗰啲政策局點樣去一個真係能夠執行力啊，咁嗰啲係而家係喺嗰個。精細分工嘅公務員體制底下咧，係比較困難嘅。咁我都覺得應該喺個整個公務員嘅體制上高咧有個檢討啦。咁啊，點樣去令到吸引啲特別係新入職，即係新制公務員嗰啲嘅士氣啦。因為而家我哋都發覺離開嘅成本其實唔係好似我哋以前攞退休金咁困難嘅，所以嗰個歸屬感啊，嗰個投入性咧，其實係反而係更加重要嘅啦。 嗯，你觉得是不是应该到这个位置要考虑多一点，即是或者被公务员令到他们的归属感会增强，应该要 考虑。没错、我们都觉得是因为现在其实都所有公务员都已经是宣誓尽忠职守，对特区政府负责，但是即是怎样能够鼓励公务员行多步呢，我估计是特首想做的事情。行多步的时候我们都要需要一些诱因，希望令到公務員或者出面嘅人都想入呢個預設行或者做公務員，咁令到大家都對個政府對個香港都有一份感情，咁變咗做嘢應該就會更加好啦。咁另外就我諗係頭先講就嗰個體制上高，會唔會有啲更加多嘅 整合啊，或者係點樣喺嗰個部門嘅協作啊，或者跨局嘅一個嘅聯繫上高可以做好啲咧？咁呢啲我都係值得去討論嘅。 嗯，我見到另外特首咧喺之後都提到就話會開放招募部分公務員嘅領導層職位啊，直情公務員領導層都係開放去招募嘅。如果真係一啲部門首長啊，或者一啲常任秘書長呢一類嘅政府高層人員啦，係外聘嘅話咧，你覺得對於成個公務員個運作啊，對於團隊嘅工作嘅士氣有冇影響咧？ 我估呢個一個方向啊，即、就、係、是、方向嚟講就未必唔可以嘅，即係我覺得係有啲特別嘅職位啦，尤其是係可能某啲嘅好似佢提到話體育專員咁，會唔會有啲嘅職位係可以開放到俾出邊咧？咁我覺得都可以嘅，但我亦都相信，好似特首講咧，基本上大部分常住嘅職位咧，都應該係由公務員自己擔當翻咯。咁反而而家開放係內部選拔同埋公開招聘嘅一個可能大家都係。一個方法的話，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的，尤其是很高層的職位，某些很專業的職位，所以可能有出面的專業知識的，那可能都是一個好的方法。但是我覺得就前提就是要每一個職位都有個獨特性，是不是公務員本身不能夠提升呢？那這個我是要釐清的。 嗯，得外来人嚟做，你觉得够唔够认识成个公务员成个运作咧？你觉得 系冇错，所以我认为基本上嗰个系一个原则嚟嘅，即系话真系冇一个岗位做唔做到咧，咁其实都好视乎嗰个岗位嘅必须性同埋独特性咯。咁譬如一般嘅部门首长，咁其实我又唔觉得佢能够喺出边嘅人会熟过政府，同埋佢能够控领到政府公务员啦。咁但系譬如你有啲好似佢话专员啊，或者专职啊，或者一啲特别开设嘅职位，包括好似啊特首都提到就公务员学院，咁呢啲其实可能公务员本身都冇呢啲专长嘅，咁如果招聘出边嘅或者公开招聘嘅，其实都系无不可嘅，我觉得。 你哋嘅考虑会唔会系都如果真系请咗个外来人啦，都可能会影响到公务员自己升迁嗰个空间咧？又 呢个可能都会有，但系我相信嗰、那个範圍要睇下日後嗰個政府嘅安排，即係如果佢只係少數嘅職位係因為必要性或者因為嗰個獨特性咧，外對外招聘咧，我覺得又未必好大影響。但係如果係真係好大嘅範圍，對外招聘咧，咁嗰個要值得同公務員嘅團體去商量啦。咁但係似乎而家就主要特首都係講啲比較高層嘅管理嘅人咯嚇。 好啊，唔该晒李方聪，多谢你啊，同你倾到呢度。李方聪咧就系高级公务员协会主席嚟嘅，讲到特首嘅施政报告提到有关于以能者居之嘅原则，就话检讨未来几个月啦，会检讨咧而家一啲公务员高层职位嗰个嘅选拔聘任机制嘅。你又点睇？欢迎打嚟1872311。另外咧，见到喺施政报告之后咧，特首都接受好多唔同嘅传媒访问啊，其中咧亦都提到咧就喺另一个访问咧提到就话喺如果房委会咧起屋起得慢嘅时候咧，就或者需要咧由房委会代政府俾一啲支援啊，就系一啲轮候公屋超过三年嘅市民俾一个嘅现金津贴咁，有个咁嘅谂法。佢就话系一个初步嘅构思嚟嘅啫，就话希望可以咁样咧推动到房委会咧更加有动力咧系加快去起屋啦咁。另外都提到话啦，已经督促个房委会咧多啲用一啲组装合成技术啊等等嘅，咁就话而家房委会都比较少用一啲咁啊，喺访问度有咁样提到嘅。整体嚟讲，如果真系要房委会承担呢一个嘅现金津贴俾一啲轮紧公屋超过三年嘅市民嚟讲，又点睇咧？系咪真系叫做一个嘅问责精神嚟建立到咧？咁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喺电话旁边倾下。有房委会委员，亦都系房委会建筑小组委员会成员陈旭明，早晨。 早晨。 早晨，陈旭明，点睇啊？特首呢一个嘅说法咧，系咪应该由即系房委会去承担呢一个嘅起屋慢啊，要满足翻三年上楼呢个责任咧？ 嗱，首先咧就讲讲个现况先啦。其实咧就而家咧就似乎每一年嗰个房委会起出嚟嗰啲公屋咧，啲数量系即系少嘅，系即系唔达标嘅。咁但系其实咧嗰个原因咧，最主要咧就系冇地。即系我喺房委会做咁耐啦，首先我唔系公务员嚟噶，因为我冇出粮嘅，咁只系即系帮手嘅啫吓。 咁就但我喺即係客觀去睇咧，其實房委會或者房署嗰啲職員咧都好搏命嘅。你一有地嚟咧，佢就即刻做，完全係唔見到佢有拖延嘅情況。咁但係就好多地咧，就即係交到落嚟咧，即係困難重重嘅。有啲咧就城規嗰度就未搞掂，咁啊有啲又要環保，有啲咧就因為有少啲插針嗰啲啊。咁啊旁邊咧就好多即係現有嘅樓喺度咧，咁梗係唔中意啦，係你呢間樓嚟阻住我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居民嗰啲嘅意見啊，區議會嘅阻力啊，其實係即係困難重重。即係你俾咗幅地我，然後我能夠起到嘅情況咧，根本就已經要可能要搞好耐。而咧喺起個過程嚟講咧，我就見唔到有咩嘅延誤拖延嘅。咁甚至乎話呢個你用呢個組裝合成，咁其實咧就即係房署而家起嗰啲樓咧，好多都係已經用嗰啲即係預製件啊咁整落去，咁其實同組裝合成咧都唔差得太遠。咁就算你用組裝合成咧，可能即係最多俾你即係快到兩三個月啊，或者三四個月咧，就好叻噶啦。因為其實起樓咧就唔係淨係上蓋噶嘛，你起地基噶嘛，地基冇得組裝合成啦，地基要整落去，咁嗰啲咧就佔咗好多時間。咁有好多咧仲要做山坡、斜坡，咁呢啲係做得組裝合成噶嘛，你只係起上蓋，可能嗰即係十零個月。系嗰度有機會壓縮到咯，即系唔系講緊話好似變魔術咁，你普通合成就即刻變間屋出嚟，唔系咁噶嘛。咁同埋咧，有好多樓咧，就嗰啲地盤咧，就而家好細嘅，即系俾親我哋嗰啲咧，即系我哋都講話叫做即系含淚接受啊，即系唔想要嗰啲豬頭骨嚟嘅。 系 咁啊，系啊，唔系好似以前咁咧。以前你話喺黃大仙啊，喺慈雲山啊。一个大地盘，哇，起几十座、几万个单位，而家唔系嘅，而家嗰啲咧系好细嘅地盘，根本咧系好难运作嘅。 起到几多座咧？而家嗰啲通常，你哋收到翻嚟嗰啲地， 有啲两座、三座咁啊，咁啊咋？咁仲要系即系就晒啲地盘嗰啲位，又要即系即系唔系我哋嗰啲标准设计嗰种嘅做法噶，已经要扭晒弯啊，咁嚟就佢。咁啊，又因为。啲地盤細咧，你就算做即係而家做預製件咧，都有困難噶。何況仲因為組裝合成咧，因為你冇地方擺嘢嘛。你入去，如果你個地盤大，你有走盞位啊。依家就即係有好多地方係唔得噶。咁你依啲咧，其實個建築成本係高，亦都一定耐啦，一定慢啦。咁咧就亦都即係效果梗係冇咁好啦。咁而咧同即係附近啲居民咧。嗰啲即係對立面都強嘅，因為即係頭先講咧，你居民梗唔中意噶嘛，咁啊，所以咧，即係我都講好多啊。你見縫插針嗰啲咧，你盡量唔好俾我哋啊。 O K， 喂，陳忠明，因為呢一個咧都非常之詳盡，要你再解釋多一啲。轉頭翻嚟九點半之後再揾你傾多陣，好嗎？ 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唔该晒陈忠明。陈忠明咧就系房委会委员，亦都系房委会建筑小组委员会成员嚟嘅。讲到公屋起楼，欢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在下午较后时间考虑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预料横过南海北部，在圆规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华南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朝和下午初时维持。随着圆规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和增强，它的外围雨带会在今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本地风势亦都会进一步增强。岸平360宣布，由于受到三号强风信号的影响，今日的缆车服务暂停。岸平360将会在天气好转之后尽快恢复缆车服务。 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由境外輸入，雲南有5宗，上海3宗，遼寧、福建、四川和陝西各1宗，沒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新增14宗無症狀感染個案，亦都由境外輸入。內地至今共有96,435人確診，4,636名患者不治，91,130人康復出院。世衛專家組建議，完成接種中國科興或者國藥新冠疫苗的60歲及以上人士，應該接種第三針加強劑。小組說可以向這批人士提供同款疫苗，基於供應情況亦都可以提供不同的疫苗。小組上個星期召開一連四日會議，檢視有關疫苗的最新資訊和數據，認為中度和嚴重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士在接受標準注射之後，不太可能對疫苗產生充分反應，仍然有出現重症的高風險，應該接種獲世衛認可所有疫苗的加強劑。對於已經完成接種科興或者國藥疫苗的人士，應該向60歲及以上人士是提供第三針。不過小組強調，不建議向大部分人口注射加強劑。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早上九点，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8.7度、东经118.6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达到烈风，渐转多云。今晚风势增强，有狂风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同狂风，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间中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5%，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27点，跌398点，总成交金额10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96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59.9跌7.9，腾讯控股484.8跌11.2，美团272.6跌4.6，京东健康74.45跌4.6。永利澳门6.46升6仙，友邦保险87元跌1.65，信宇光学科技185.5跌16.1，安踏体育120.6系跌4.9，联想集团7.77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1，日元113.34，瑞士法郎0.928，加元1.249，人民币6.457，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日经平均指数报28,172点，跌325点。港金现价报16,26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15美元，卖出1,75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咧，同埋一架坏车啦。蓝田嘅启田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车龙咧排到去观塘警署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蓝田嘅启田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主要影响到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啦，跟住启田道呢一段挤塞，车龙去到观塘警署。咁喺港岛区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香港壁球中心嘅慢线咧就有坏车阻路，车龙排翻落去军器厂街，就系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香港壁球中心嘅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落去咧就系军器厂街。咁由于强风嘅关系，青屿干线啦、汀九桥同埋昂船洲大桥嘅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50公里，昂船洲大桥嘅中线咧亦都需要封闭，揸车嘅朋友经过咧要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油荔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喺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水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晋升工厂大厦呢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环宇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我们会在明年下半年合并了普通和公额长生津，或一采用普通津贴较宽松的资产上限，而合资格申请人将领取高额津贴。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千禧年代； 下午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2021年10月12日，圆规逼近，天文台下午较后时间考虑发出8号信号。 公安拘捕两名内地男子，涉撞水警小艇至女警殉职。 教育局要求中小学明年起需在每个上课日升挂国旗。 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立即行动，避免阿富汗经济崩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讲到公屋轮候，而家就公屋轮候册啦，累积咧系25.46万宗嘅申请，咁啊平均轮候时间咧系5.8年啊。头先你讲到特首林郑月娥咧喺施政报告之后咧接受一啲传媒访问啦，提到咧就话政府目标咧就系即系公屋3年上楼啦，咁认为咧房委会系有责任咧尽快起屋啊，达至呢个嘅上楼目标，就话现时嘅现金津贴计划咧系政府俾嘅，为咗体现问责精神，佢初步构思咧系可以谂啊，由房委会去俾嘅，有个咁嘅谂法嘅，咁啊继续同阿陈旭明倾啊，陈旭明咧就系房委会委员，亦都系房委会建筑小组委员会成员嚟嘅。早晨，陈旭明。 系早晨，早晨。 陈旭明啊，头先同你同我哋讲咗好多，即系现时，譬如拎到块地翻嚟之后面对嘅一啲问题啦，可能即系所谓属于生地多啲，有好多嘅城规程序啊，譬如有啲环 境的工序再整啊。剛才也都講到區議會一些市民的反應啊等等，也都講到收回來的地呢，比起過往來講可能是可能小一點，或者個形狀是所謂三千八角一點之類的。但我想知道現在這個的情況，收回來的地相對難處理，或者由生地開始去處理起來，這個情況呢其實是幾時開始？是不是近十年才是這樣的？ 其實不嬲，以前都有嘅。咁但係咧，就因為以前嗰啲地咧，就比較多數係比較大啲啦。即係你見啲屋村咧，都係大啲嘅。 係咯，所以我就話， 你做一幅大嘅同做一幅細嘅，其實個程序一樣咁多。 嗯。 咁反而咧，做細嘅咧，好多時咧個阻力係重大，因為佢同人哋近啊嘛，佢貼近人哋啊嘛，咁變咗咧嗰啲公眾諮詢啊咩剩嗰啲咧，佢一定個阻力係會大嘅。如果你話成幅地大嘅成個山頭咁，附近都冇人咁，冇人睬你啦，系咪先？咁反而咧就大嘅咧，或者仲好做嘅。咁你因为大嘅，我一个起几十座啊嘛。咁呢一个起两座、三座，咁你集到十个 project 都唔等于人哋做一个。 系。 咁你嗰个产量咪少咯。 系。 咁所以咧，即系叫做，其实我见啲即系房署啲同事咧，佢真系即系叫疲于奔命。咁但系咧就冇办法啦。咁你啲地都係咁樣，咁佢唯有係即係埋頭去做啦。咁我見佢哋都係辛苦嘅，即係呢個即係現狀嚟講咧，就都埋怨唔到佢哋真係。 但整體嚟講，你覺得譬如而家房委會起屋啦，有冇一啲嘅空間或者程序可以精簡，從而令到加快嘅咧成個速度？ 咁你每一個制度都唔會話係完美嘅，咁中間一定會有啲環節係可以改善嘅。咁但係整體咧，個大綱都係喺嗰個。即系特首都讲啦，我哋要喺规划啊，喺其他嘅嘢，咁亦都有好多人讲过话，喂，环保可能都要即系叫有个妥协啦，你唔可以话即系下下即系揸到硬，或者系即系去到谂到好完美咁样。咁因为始终我哋一个城市一个发展，而且我哋嗰个建屋个需求系咁大咁迫切，咁你大家都要让步噶啦。你即系如果你真系要即系住喺一个好綠化好咩成，咁你唔好住喺城市啊！你真係你搬去第啲即係唔係城市嘅地方咯。即係香港係城市嚟噶，城市就有城市嘅面貌，即係應該嘅面貌。即係我成日都話，你如果你用呢、這個衛星圖片睇落嚟好容易啫嘛，你上 Google 睇到底片，你睇香港真係可以即係見到見咗有屋嘅地方，唔好話屋添啊，你淨係見到有嘢，包括馬路啊，包括咩，見到有嘢嘅地方咧。先至得可能得20%，你比起新加坡，哇70%噶起碼，咁你爭好遠啦係嘛？你新加坡嗰啲咧係一個典型城市啊！你就算而家深圳，你睇落去都係，即係人哋城市有城市咯，就係一個咩嘛？你即係唔可以咁樣話去即係又要係喺城市，又要話我又要喺咩？咁你唯有就即係即係大家咪咩咯？寸步不讓咪。 Okay. 整住 陳老明，因為我想問嘅問題係，因為施政報告提到話會精簡嗰啲土地規劃程序咧，咁我想知呢、這個即係可能係包括一啲精簡咧諮詢過程啦，包括一啲城規嘅過程入邊一啲諮詢嘅程序等等，你自己同唔同意喺呢個位精簡咧？如果呢個位精簡嘅話，其實又幫到幾多係壓縮到成個起工嗰個流程咧？咁 其實城規我都做咗6年嘅，我都真係。即係好深受嗰個感受，但係咧都好痛苦啊！做嗰啲委員，因為咧做嗰啲公眾諮詢咧，以前咧就冇咁耐嘅，而家做嗰啲公眾諮詢咧，分鐘一次公眾諮詢咧，可以講你十幾二十個鐘頭或者廿幾個鐘頭，佢輪翻上嚟個個幾百人，個個都講嗰啲嘢，你俾佢講又唔得啦，但係咁啊，但係咧，即係其實係即係好多時係真係拖住啊！咁好啦，時間唔緊要啦，我哋即係勤力啲去做啦，咁但係咧個公眾諮詢咧嗰、那個即係方式咧，我覺得係可以改變嘅，係即係可以寫入嚟啊，可以咩成咁咪容易啲咯。咁另外咧就係、是、咧就唔好話層層次次咁樣公眾諮詢，公眾諮詢我覺得係一次咪搞掂啦。咁而家唔係喎，而家咧你我哋個叫即係區域會咁啊睇咗你之後咧，如果你要牽涉改圖咧，咁你。批咗啦，咁嗰度要公眾諮詢啦。咁另外咧，再呢個喺大會改圖嗰度咧，又要公眾諮詢一次喎。 咁又係通常又係嗰啲人喎，又係講同樣嘅嘢喎。咁啊，即係依啲好明顯就已經可以減散啦。你已經公眾諮詢咗一次，其實都係嗰啲人噶啦，已經公告曬全香港噶啦。咁你到底要出嚟做乜咧？咁咁其實好多好多位咧係可以簡化嘅，我覺得真係。 呢啲程序可以簡化啦，但係翻翻轉頭啦，頭先我第一個問題就係問如果而家房委會起得慢，咁頭先阿陳東明同我哋講咗好多一啲環境嘅因素，成個規矩流程啊，或者一啲地嘅限制啦，咁咁因為見到特首嘅講法就係話係咪可以諗由房委會代政府去俾呢、這個即係輪候公屋超過三年嘅市民嗰個現金津貼咧，去體現一個問責精神咧？咁呢一個嘅諗法，你覺得係合唔合理，或者一個做法你點睇咧？作為一個房委會委員？ 其实呢就都是公帑来的，房委会的钱都是公帑来的。那你说要怎样拨怎样成，那、啊、其实即是可以说跟那些打工那些公务员即是不同不样的。你的钱你怎样拨怎样拨不关他事。但我其实呢就见到呢就其实房署那些职员呢他们都几量入为出的。他们看着个 budget, 看着那个造价呢，其实他们呢都算是幾有責任心，佢控制得幾好嘅，幾嚴格嘅。咁咧嗰個咧就係、是、即係叫做你慳得就慳啦，咁樣嚟做。咁咧就令到房委會咧都係有個滾存喺度。咁而咧就做維修保養啊或者其他嘅嘢咧，佢哋都係有咁嘅諗法。咁我覺得咧，佢哋呢個即係團隊精神咧，我哋唔應該破壞佢。 Okay. 即係你雖然話都係公帑，但係咧。即係好似譬如話，你一家人有十個仔咁，咁啊你俾個第三仔去做一盤生意咁，咁啊佢好辛苦啊，有啲滾存咯。咁雖然啲錢咧屬於個家族嘅，咁但係咧你突然間話，喂唔係阿老五嗰度唔掂啊，你攞一半錢出嚟咧就俾阿老五派街啦咁樣。咁啊老三冇計唔開心啦，咁你令到咧佢整下咧佢都冇心機啦，我慳嚟做乜啫？係咪先？都係我哋俾你去派街嘅咁。咁啊特首咧就話咧。佢都唔係話一定要咁做，佢話咧 初步構思啦，佢話係 初步構思啊，同埋佢話即係如果你有現錢，就要攞你啲錢出嚟啦，咁樣嚇，咁咧就咁你如果啫，咁啊即係如果冇咁咪唔使啦。咁但係咧，其實咧，我覺得嗰個方向都唔啱，因為咧你嗰、那個你話派啲現金津貼咧，其實係一個即係福利政策嚟嘅。咁福利政策咧，你就應該喺福利嗰個荷包裏邊俾。咁而呢個房委會呢個荷包呢就俾佢哋去做，反而呢呢個荷包呢係反映出佢嗰啲即係裏面啲職員啊嗰啲工作嗰啲人呢佢嗰個成果嚟嘅呢個荷包。如果佢哋大花筒大手大腳呢呢個荷包呢係會乾塘嘅。 Okay. 即係但係呢佢能夠可以即係滾存到積累到啲錢呢其實係即係佢越積累得多呢其實應該係佢哋係越叻係越獎勵佢哋至啱嘅。即係你有獎有罰啊嘛！你唔俾獎勵佢，公務員個心態都係負面，咁你個個係咁個士氣唔嚟噶嘛，係咪先 ？OK， 好啊，唔該曬陳東明，多謝你嘅意見。陳東明咧就係房委會委員，亦都係房委會建築小組委員會成員。講到特首呢一個嘅諗法，係咪可以考慮啦？係咪可以考慮由房委會代政府俾呢一個嘅輪候公屋嗰個嘅現金津貼咧？咁繼續聽大家的電話，電話旁邊有鄭太，早晨。 Hey， 早晨嚇，咁我都想反映一下咧。而家呢幾年啦，政府咧成日拆浸會起樓啦，特別我哋長興村啦，其他村我唔知道。咁佢哋即係嗰度一棟，嗰度一棟，咁非常之冇規劃，亦都好影響居民啦。咁因為你隔離就係起咗棟樓，咁日日嘈亂巴閉。咁我覺得特首應該要反映一下咧，又要反即係反省一下，即係你會規劃咧，即係你重建屋村咪得咯。咁又起綠化地，我哋南城灣附近啦，又起咗幾棟屋，咁啲居民咧識反對啦，私樓，咁咧就延遲咗起啦，話五棟改三棟，咁高屋居民啲長者多啦附近，咁又冇西，咁區員可能又覺得房屋珍貴啊，又冇反應，咁令到我哋其實居民又好慘啦，啲籃球場又攞嚟起樓啦，咁嗰啲學校係啦，籃球場又攞嚟起樓啦。咁所有地方都好似起晒樓一個屏風樓啦， 咁另外佢哋而家起啲祖屋47，其實大家都好擔心，即係哇咁多人，我哋呢度交通又冇，已經好多人反映翻工唔得啦。咁佢仲起咁多加咁多人，同埋我哋全港係排名第二，係休憩空間係最少。 即係驚個人口壓力再進一步增加咁樣係嘛？ 系啊，跟住我覺得好質疑。譬如如果火人碼頭未用盡，會劃少少地出嚟起咧，又大又寬敞嚇。咁另外，譬如我哋警察附近啦嚇，我哋天天警署附近有啲矮樓，咁可以攞嚟起咧嚇。我唔知係牽涉中地啊，或者一啲嗰啲係咪嗰啲鄉市居民嘅地啦咁嚇。 咁、 我覺得政府應該多啲去屋村嘅有規劃去重建嚇、啊，有啲矮嘅起高啲。 好。 咁另外咧就將啲中地盡用啦，或者將一啲鄉市居民嗰啲可以收翻去再補翻一啲大廈啊嗰啲樓俾佢。 好，好啊，唔該曬鄭太。講到一啲公屋規劃嘅問題，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散文集《为什么孩子要上学》的作者大江健三郎去问，究竟为什么孩子要上学，其实都是他自己一直在这里探求的事。大江在童年的时候，日本刚刚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败之中投降。大江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在那年剩下的暑假之前，老师们还在说天皇是神，要我们朝着相片膜拜，还说美国人不是人，是鬼，是野兽。但在战败之后的新学年开学呢，又若无其事地继续教我们天皇也是人，而美国人则是朋友。当时的大江觉得，继续在学校学习，或者不及得在森林里面学习树木呢？ 但是有一天，大江就在森林之中意外昏迷，然后重病不起。 大江忆述，我听到个医生说那个孩子就来死，已经没得救，他是不是认为我会死呢？当时大江的母亲就沉默了一阵，然后继续说， 就算你真的死了，我还是会将你生下来，不用担心。 大江当时就反问了，但是那个小朋友和现在就来要死的我应该是不一样的小朋友吧。咁佢母亲就回答啦： 唔系，系一样嘅。当我再生新一个嘅你出嚟之后，就会将你过去睇到嘅、听到嘅、读到嘅、做过嘅事，全部都会讲俾新嘅你听，亦都会教新嘅你讲而家会讲嘅说话。所以你哋两个就会一模一样啦。 之后慢慢康复嘅大江，有时仲会谂：而家喺呢度嘅我，会唔会系发烧痛苦嘅孩子死咗之后？妈妈又再次生出来的新小孩呢？而我们一起在学校学习的孩子，又是不是都是代替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孩子呢？ 而独自一个人跑到森林之中，对照着植物图鉴和眼前的树木，并不能够代替死去的孩子，不能够同他同化变成新的小孩。所以我们必须到学校，大家一起读书，一起游戏。 这个就是大江对为什么孩子要上学的回答。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为什么孩子要上学》，作者大江健三郎，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同一啲长者福利有关啊，施政报告就建议出年下半年咧会合并普通嘅长者生活津贴啦，同埋高级高额长者生活津贴嘅，或一会用普通嗰一只嘅长生津嘅比较宽松嗰只资产限啦去计，资产上限去计。咁啊，会而家咧有50,000攞紧咧普通嘅长生津嘅长者咧，就可以攞到每个月3,815啦，原本咧就系2,845，去到3,815。整体呢个嘅措施点睇咧？请嚟有电话旁边劳联嘅立法会议员潘少平，早晨， 早晨，早晨吓。 点睇呢个嘅意见啊？点睇呢个做法？有咩意见啊？下半年出年 嗱，当然我哋系欢迎嘅，但系就对嗰个时间嗰、那个即系、就是、要拖到成年咧，至可以令到嗰啲长者可以攞到呢个高额咧，其实我哋系有啲唔系好满意。当然响局长琴日。前日嘅解釋咧，佢就話要有10個月去更新嗰啲系統啊、訓練嗰啲人員啊咁樣，即係唔好聽啲講咧，即係呢個發放咧，要需要咁長時間，要用咁樣所謂系統嗰啲更新嘅理由咧，咁我係有啲保留。 事實上香港就對呢個長者嗰個遇到生活貧困咧，其實就相當之嚴重嘅。咁能夠早啲可以為呢五萬幾嗰個長者多過1000元嘅生活費咧，其實就對佢哋係有所幫助。 你哋係咪擔心未必可能今屆應該咁講，今屆政府完成唔到咧，係咪擔心可能會有啲變數啊？去到下屆政府咁？ 一個其中考慮就係咁啦。第二個事實上，即係喺香港，即係我就成日都話我哋而家嘅即係嗰個服務嘅速度咧，即係實在有時即係太慢。佢而家你提出嗰個合併咧，仲要等到即係一年後至可以，即係呢啲長者至有可以攞到呢個生活津貼。咁似乎就同嗰個社會嗰個要求咧有差異。咁不管點都好啦，當然我哋話講我哋係歡迎呢個安排，因為事實上啦，特首喺佢個施政報告即係有提到嗰個扶貧策略嗰四方面，第一個就係講呢個嘛，即係以呢個綜援啊、長津去協助啲長者脫貧。咁唔好聽啲講，其實呢啲長者而家嘅生活咧，其實都係好困境嘅。咁能夠越快咧，就應該越好。咁所以講，我唔希望咧，即係局長所講咧，即係需要用成10多個、10個月時間，至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 頭先好似你咁講啦，佢都話有啲系統更新咧準備啦，同埋要訓練一啲前線人員啦咁。另外咧，學者都講到啦，整體呢一個嘅合併獎生津嗰個用處咧，佢哋就覺得未必好大，因為就算攞到3815元咧，這個都係接近貧窮線嚟嘅啫。咁就話即係而且仍然係有嗰個審查嘅門檻喺度嘅，所以就覺得未必好保障到一啲長者嘅基本嘅生活福利嘅咁。你自己點睇咧？呢、這個 事實上即係。我哋都是認同嘅，因為其實從以前最初我哋嘅討論咧，都係希望好似周永新教授嗰陣時提出嗰個免資產審查啦，即係用三方供款個形式去處理而家面對長者嗰個貧困。咁但係就一路政府又唔肯做啦。咁當然佢響改善呢個長津咧，咁總好過唔肯改善。咁但係長遠嚟講咧，政府係需要考慮，即係。人口越嚟越老化，面對嗰個挑戰係越嚟越大，點樣令到個社會更公平啊？即係尤其是啲長者為社會貢獻過，佢嘅生活其實應該係有一個保障。 咁所以你哋應該點睇呢？你覺得人口老化之下，覺得應該有一個資產審查嘅門檻啊，入息審查嘅門檻啊，定係完全係冇先至係你哋嘅諗法呢？ 當然啦，即係有一個資產審查咧，即係其實都可能。即係對有一啲即係長者佢哋嗰個考慮咧，就連自己少少棺材本都冇，即係都唔即係唔可以保存。咁呢個係有啲憂慮。咁但係事實上對社會相對公平咧，呢、這個係有考慮需要嘅。咁但係就個資產嗰、那個限額咧，就唔應該提得太過即係嚴謹。咁我自己睇咧，當然就而家嗰個。長津個高齡津貼咧，其實係調升咧，當然都未必追得到嗰、那個物價一路咁上漲，所以呢個係有需要不斷要去檢討啦。 仲有最後唔夠一分鐘啦，而家咁樣合併呢一個普通同埋高額長生津咧，對於政府嘅財政負擔你點睇呢個？ 當然啦，即係會多咗錢嘅，咁但係事實上我相信政府財政係有能力去承擔嘅，即係而家你例如嗰啲普通攞2000多元一個月，而家多咗1000多元，咁你都係50000多人有數得計啦。咁我自己睇就係起碼對呢班即係有生活困境嘅長者咧，係即係多咗一個保障同埋多一個援助啦嚇。 OK， 唔該曬潘兆平，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潘兆平就係勞聯嘅立法會議員，講到施政報告話將會喺出年下半年有個合併普通同埋高額長生津嘅計劃。嗱，繼續留意天氣情況。出面而家又繼續有3號強風信號㗎，25度，出面濕度63%。今日天氣年代嚟到呢度，再見。